Hello， 大家好。今集咧，我哋继续讲一下九尾狐。其实咧，有关九尾狐嘅最早嘅记载咧，系嚟自《山海经》嘅。咁根据《山海经》嘅记载啦，其实九尾狐咧，佢有九条尾啦，把声咧好似即系叫声好似 B B 仔咁样啦。咁佢系会食人嘅。咁咧，你亦都可以咧捉咗佢嘅话，亦都可以食咗佢嘅。咁食咗佢之后咧，就唔会中呢个邪术啦。即系咩蛊术啊、妖术啊，你都唔会再中招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九尾狐嘅形象咧都系比较忠诚嘅。咁啊，只不过系一只有九条尾嘅狐狸啫，其实亦都冇话有啲咩法力啊嗰啲嘢嘅。咁我哋睇下呢个九尾狐嘅演变啦。去到汉朝嘅时候咧，咁关于呢个九尾狐嘅记载咧多咗好多。咁中国咧有一部古书咧叫做《说文解字》，咁系东汉时期一本书嚟嘅。咁对于狐狸呢个狐字咧，佢解释系咁嘅：狐。妖兽也，鬼所成也。咁亦都话咧，狐狸咧有三个美德。咁就话佢啲毛色咧系比较柔和嘅，咁系符合呢个中庸之道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嘅身体啦，前细后大嘅，咁系符合呢个尊卑秩序嘅。咁第三咧就系狐狸死嘅时候咧，佢个头咧系会向住个洞穴嗰度边死嘅。咁就话狐狸咧其实咧系唔忘本嘅。咁成語咧，狐死守丘咧，就係嚟源於呢度啦。即係所以喺呢個漢朝嘅時候咧，狐狸呢樣嘢咧係象徵長壽嘅，即係好嘢嚟嘅。你睇翻日本啦，佢哋咪好中意攞一啲狐狸咧去做一啲擺件啊，甚至乎係做一啲圖騰嘅，其實都係象徵係好嘅，即係話吉祥嘅。咁你睇翻喺西漢嘅一啲壁畫同埋石刻入面啦，即係九尾狐啦，同埋玉兔啊、蟬蜍啊。同埋咧，三足鳥咧係一齊出現嘅，咁啊同阿西王母咧企埋一齊嘅，咁所以咧亦都係象徵住長壽嘅，即係比較吉祥嘅嘢嚟嘅。咁你再睇翻另一本咧漢朝嘅書啦，就叫做咧《白虎通義》，咁入邊咧就寫咗啦，九尾狐咧係象徵咧皇帝嘅九個妃子，亦都象徵住咧佢可以多子多孫啊咁樣，江山永固啊咁樣嘅。因为咧，其实中国文化入边咧，九呢个数字咧系一个极数嚟噶嘛，亦都系最大嘅阳数，即系本身咧同生仔咧系有关嘅，所以咧拜生仔啊，即系拜好多多子多孙啊，咩多仔佛啊，其实咧都系古代嘅一种信仰体系嚟，即系所以可以讲喺汉朝之前咧，九尾狐咧都系一啲好正面嘅形象嚟嘅，系啲好嘢嚟嘅。再加上九尾狐咧，简直就系呢个宠物小精灵入边嘅极品嚟噶，即系佢啲好难得先可以捉到嘅嗰啲好似超梦梦嗰啲剧场版先有嘅神兽嚟噶嘛。所以啲人咧话如果见到九尾狐咧，其实系象征住吉祥啦、天下太平啦咁样。所以咧喺秦啊、汉啊呢几个朝代啦，九尾狐嘅社会地位咧十分之崇高嘅。好啦，咁你再睇翻，但系依家我哋谂起九尾狐啊、狐狸啊，你一定都系觉得咧系咩拜狐仙、拜狐狸都系啲唔系几好嘅嘢嚟噶嘛，即系都斜斜地嘅嘢嚟噶嘛。咁你睇翻民间咧对狐狸呢样嘢咧系点睇嘅咧？即系慢慢啲人咧就将佢本来系好吉祥嘅嘢咧变成咧妖魔鬼怪嘅嗰一类嘢啦。咁你再睇翻啦，又系喺呢个东晋时期嘅《搜神记》入边咧就有咁样嘅记载。咁入边就记载第一句就系话咧。狐者仙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姊，化为狐。咁然之后咧，仲有一本书咧，叫做《元宗记》啦。咁就话咧，如果狐狸啊，佢喺呢个世间上咧嘅时间越长嘅话，佢就会化身成为靓女咧，去迷惑世人啦。咁呢一两本书咧，就系后期咧呢个九尾狐咧。由呢个吉祥嘅狐嘅呢个形象咧，变成妖魔化嘅一个始祖啦。呢两本书嗱，去到唐朝啦，咁白居易啦，咁就将呢个褒姒啦，同埋妲己啦，就比喻成为呢个狐妖嘅。咁而去到元朝之后咧，咁啊出现咗我哋依家成日睇电视啊啲《封神榜》度咧见到嗰啲情节啦。咁其实咧都系嚟自于元朝嘅呢个《武王伐纣书》嘅呢一本书嘅，咁啊直接咧就将纣王佢嘅妃子妲己啦，系啊系妲己啊，唔系妲己啊，读错咗啦，之前大家都话，咁啊将阿妲己咧形容系九尾狐嘅化身，跟住咧成个商朝灭亡咧就系因为阿妲己，真系阴公啊真系。 鑑生咁孭咗呢個鑊啊！啲狐狸就即係明明喺商朝嘅時候，啲九尾狐咧仲係啲好嘢嚟噶嘛，但係去到呢個元朝嘅時候咧，就夾硬將啲九尾狐咧妖魔化，跟住塞翻去呢個商朝嘅時候。咁啊嗱，呢一個武王佛咒書啦，係最初嘅版本嚟嘅啫。咁去到明朝咧，咁啊有一本書咧就叫做《封神演義》，跟住咧更加喺呢個武王佛咒書度咧添油加醋，咁就話咧呢個九尾狐啊。好殘暴啦嚇！又教阿紂王用呢個炮烙又成啦。總之咧，就將呢個九尾狐嘅形象咧，繼續妖魔化，繼續踩落去。咁自此之後咧，九尾狐咧就本來啊明明同阿西王母係一齊嘅，去到明朝咧就變成咗咧妖怪之中嘅妖怪啦。所以我哋依家之所以提到九尾狐，我哋第一時間諗到嘅就係咧靚女啦。咩狐狸精啊，勾引人哋老公啊嗰啲啊，所以其实真係好阴功啊九尾狐。咁我哋再睇下呢喺神话世界入面嘅九尾狐又係点嘅。咁我哋睇返呢呢个五月春秋啊。咁就话呢其实九尾狐最早呢喺大禹嘅时期呢已经出现㗎啦。咁就话当时大禹呢三十岁呢都未有老婆。咁呢佢路过座山嘅时候呢，咁呢俾佢见到隻九尾狐。我平时呢行白云山呢我就见唔到有九尾狐囉。中華田園犬咧應該見得唔少，咁啊大禹勁啦，佢見到有九尾狐啦，咁佢覺得九尾狐咧就係一種象徵嚟嘅。佢話咧九尾狐咧就好似佢著嘅衫一樣係白色嘅，咁而佢有九條尾咧象徵咧佢係王者，所以咧佢要稱帝啦，跟住咧仲要娶呢一座山入邊嘅女人，咁跟住咧就娶咗呢一座山嘅一個女人啦，叫做女嬌。咁傳說咧亦都話呢個女嬌咧係九尾狐嘅化身嚟嘅。好咯，結個婚啫，搞咁多嘢做乜鬼啊？想做皇帝啫，講就係啦，使乜靠只九尾狐啫？好啦嚇，咁你都知道啦，夏朝都未開始有啊呢個時候係嘛？九尾狐嘅化身好嘢嚟嘅，其實係。咁啊結咗婚之後啦，咁啊大禹啊一路喺出邊治水啦，係嘛？唔知啊搞乜鬼嘢啦，總之治水治咗好多年啦。咁啊成日都唔翻屋企。咁後來阿女嬌咧就乾脆就跟住老公周圍去治水算啦。咁啊日日咧幫佢送飯盒啦，咁樣整個便當俾佢食啦。咁跟住咧就冇咗結局噶咯，呢件事就呢、這個五月春秋講完喎成件事。咁後來咧去到漢代嘅呢個淮南子咧，跟住個作者咧就幫呢一個故事咧寫咗個結局。係啊，有時你聽嘅嗰啲故事咧，個預告片可能係幾百年前噶，個結局可能係幾百年後噶。咁啊，淮南子入面就话大禹有一日咧，为咗打通呢个轩辕山，跟住就攞咗个变身器啦，变身变咗只熊。咁佢喺变熊嘅时候咧，佢惊吓亲佢已经有咗嘅老婆女娇啦，跟住就叫佢唔好过嚟送饭先。你听到我喺度打鼓，你先过嚟送，费事我变成只熊咁嘅样咧吓亲你。但系咧，阿大禹咧喺度做嘢嘅时候咧，唔小心啊撞咗嚿石，咁嚿石咧。就跌咗落个鼓度，咁佢老婆啦，女娇咧以为佢老公打鼓啦，跟住咧就过嚟送饭盒啦。点知嚟到就见到佢老公咧变成咗一只大熊，咁啊吓到走佬啦，跟住咧就一路跑一路跑咁样，咁啊跑到去呢个嵩高山嘅山下啦，咁啊变咗嚿石头啦，黐线啊，完全都冇逻辑嘅成个故事，谂唔到点解呢啲咁嘅书咧都可以成为呢个流传千古嘅古书，完全都冇任何嘅故事性。做乜鬼要变咗嚿石头啫，大佬？好啦，咁未完啦，咁啊大禹咧就追过嚟啦，咁啊见到个老婆已经变咗嚿石啦，咁啊喊晒口咁样啦，你变石就变石啦，还翻啲仔俾我啊！黐线啊，有冇人性噶呢个人？好啦，更加之反人类嘅结局出现咗啦，这个 moment 嚿石突然间裂开咗，竟然喺入边生咗个小朋友出嚟，这个人。就是大禹的仔阿启啦，跟住咧嗰只变成熊咁样嘅样嘅大禹咧，就抱住嗰个喺石头度爆出嚟嘅苏哈阿启咧，就咁样结束咗呢个故事啦，真系好癫咯，嘅成件事。咁但系咧，你睇翻啦，唔理佢癫唔癫好啦，呢、這个 moment 咧，九尾狐咧仲系比较单纯啲啦，系嘛？由旺夫咧，就算变咗石头咧，仲要帮佢老公生个仔出嚟啦。即係平時啦，見到個老公攰啦，又會整飯盒啊，去俾個老公食啊，又剩咁樣。即係所以你話，哇！你老婆係只九尾狐嚟嘅喎，以前咧係一個讚美嘅稱呼嚟嘅。但如果你而家你試下同你嘅 friend 講話，你老婆係條九尾狐，你睇下會唔會俾人打到豬頭柄咁？嗱，呢一次咧喺歷史上咧第一次出現咧九尾狐。 就係呢一個故事。咁第二個故事係咩呢？嗱，呢個故事咧，大家應該都係睇《封神榜》嘅時候咧睇過噶啦。咁就話咧，因為阿紂王咧，即係商朝嘅紂王啦，好鬼鹹濕噶嘛。咁佢有一次咧就去一個寺女娲廟嗰度啦，咁啊見到女娲個神像，哇，好靚女喎！跟住咧就走去摸人哋，即係走去鹹濕個女娲嘅呢個神像。咁啊，女娲好嬲啦，竟然俾個麻甩佬摸自己嘅神像。跟住咧就派呢個九尾狐化身成為咧妲己，走去迷惑阿纣王啦。跟住令到纣王咧禍亂朝綱，加快商朝嘅滅亡。咁當時咧，女娲咧係咁樣同阿九尾狐講嘅：你要托身公園，禍亂軍心，事成之後，你哋咧就可以修成正果啦。咁於是乎咧，就九尾狐咧就變成咗一個妲己，啊唔係妲己啦。咁九尾狐咧亦都好出色咁樣啦，令到呢個商朝滅亡啦。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咁嘅話，咁阿女娲先至係衰人嚟嘅喎。咁據聞咧就係話咧，妲己咧做咗太多傷天害理嘅事啦。咁阿女娲又唔好交差啦。咁最尾又唔認數，女娲就話：我叫你禍亂朝綱啫嘛，冇叫你殺人啦，冇叫你生靈塗炭啊咁樣。跟住咧就唔俾佢修成正果啦。咁最尾咧，阿女娲咧就睇住姜子牙咧懟冧咗只九尾狐。咁嚟到呢度咧，九尾狐咧就開始咧由一個靚女嘅形象繼續保持係一個靚女，但係咧就由一個好好妻子咧變成住一個殘暴同埋呢個惡貫滿盈嘅形象掛鈎咗啦。咁你話哇，姜子牙殺咗佢係嘛？咁有冇死到㗎佢？咁傳聞咧就話佢雖然俾人斬咗個頭，但係咧其實因為佢係妖嚟㗎嘛，其實佢係冇死到嘅。咁就喺商朝滅亡七百幾年之後咧，去到戰國時期，九尾狐咧又出現翻喺啲文學入邊啦。咁當時嘅古印度咧，佢仲未叫做天竺嘅，咁係叫做咧摩羯陀國。咁摩羯陀國咧有一個叫做咧丹陀羅及多嘅人。咁佢後來咧係推翻咗呢個殘暴嘅呢個爛陀王朝嘅，跟住咧建立咗一個好強大嘅孔雀王朝。咁佢係一個咧耆那教嘅信徒嚟嘅。咁耆那教咧係早過佛教出現嘅。咁佢嘅教義咧其實同佛教已經好似噶啦。咁就話佢死咗之後咧就變成咗三粒舍利子。咁如果你攞到呢三粒舍利子咧，你就可以法力無邊噶啦。咁呢個 moment 咧，九尾狐咧又出現啦。咁啊唔係喺呢個中原地區啦。咁啊去咗呢個摩羯陀國嘅呢個華士城嗰度。咁佢嚟做乜鬼呢？咁就係嚟攞呢三粒舍利子嘅，係唔知以為嚟攞車厘子添啊。咁今次呢就變成一個呢印度靚女啦。咁之後呢就俾阿丹陀羅及多嘅仔呢奔頭沙羅呢就選咗做皇后，唔係做皇妃咋。咁就賜咗個名叫做華陽天俾佢。跟住呢又禍國殃民啦，又搞到好似阿妲己一樣啦，做埋一樣嘅嘢，即係印度版嘅。所以咧，我發現咧，印度嗰個寶萊坞咧，咪成日喺度翻拍啲美國電影嘅，即係可能佢都係翻拍咗一出印度版嘅呢個妲己與紂王。咁總之咧，後來個阿育王咧就識破咗佢係狐妖啦，跟住啊趕走咗佢。咁所以咧，九尾狐係攞唔到舍利子嘅，咁啊好陰功啦，係嘛？中國又趕走佢俾阿姜子牙，摩羯陀國又容下唔到佢咁樣，咁佢就只可以隱姓埋名啦。跟住咧又過咗一千年咯。咁去到唐朝啦，咁当时嘅中日交流咧开始比较频繁啦。咁喺呢个公元753年啦，咁日本嘅一个使节啦，藤原清河啦，就带住一支船队啦，咁就谂住喺扬州翻去日本嘅。咁咧同行嘅仲有咧喺中国做官做咗卅几年嘅阿倍仲麻女啦，咁同埋咧受邀东渡嘅呢个鉴真和尚。咁呢個九尾狐咧，亦都睇準咗呢次機會啦。咁咧就迷惑咗咧，亦都係同行嘅呢個吉備真備。咁就俾佢咧登船咧上咗去呢部船度啦。咁就去咗日本啦。咁船隊喺途中咧遇到風暴。咁啊藤原清河咧同埋阿倍仲麻女嘅嗰部船咧，就因為擱淺啊，咁啊所以咧就俾風暴咧吹咗去越南。咁兩條友咧歷盡艱險咧，又翻翻嚟中國。咁而吉備真備咧，同埋鑑真和尚所搭嘅嗰部船咧，咁啊經歷咗一個月咧，咁就翻到日本啦。咁嗰個 moment 咧係日本嘅奈良時代嚟噶。咁啊九尾狐咧就自此咧就去咗日本啦。咁然之後咧又等咗三百幾年，直到公元咧1113年。咁嗰陣時咧係日本嘅平安時代嘅末期。咁有一日咧呢個日本武士啦，板部行光夫妇咧，就是、因为呢个 不孕不育啊。咁当时你就知啊，冇咁多嗰啲莆田系嘅医院噶嘛，系嘛？又冇电台听嗰啲咩0.1+1噶嘛？咁所以咧，咁啊只可以去寺庙嗰度求子啦。咁九尾狐咧就化身成为咗一个女婴啦，出现咗喺佢哋翻屋企嘅途中。跟住咧，嗰两公婆咧就收养咗佢啦。咁咧就起名咧就叫做祖女，咁亦即系咧玉祖前啦。咁十几年之后咧，祖女咧就变成咗个靓女啦。18岁嘅时候咧就入咗皇宫。咁当时在位咧就系鸟羽天王。咁啊天王肯定俾佢迷惑咗啦。咁就正式赐名佢做咧玉祖前啦。咁之后天王冇几耐咧就重病。咁有一个阴阳师啦，安倍太成啦，咁啊知道咧，玉祖前原来系只狐狸嚟嘅，咁啊玉祖前咧只可以走佬啦。咁啊玉祖前啦离开皇宫之后咧，咁啊陆陆续续喺民间度咧就系话啊啲妇女啊小朋友啊离奇咁俾人杀害啦，咁啊好多啲新闻。咁啊呢个安倍太成咧就话啊肯定有啲死人九尾狐咧喺度搞搞震啦。于是乎咧当时咧就集结咗80,000大军，系啊80,000啊，1,2,3,4,5,6,7,8嗰个八啫吓。80,000找到3个将军走去讨伐这只九尾狐。那你看回日本的这个鸟山烟石的这个图画百鬼夜行那里是这样描述九尾狐的。他说这个80,000大军刚刚踏上了这个那衰野呢，就被这个九尾狐强大的巫术攻击了，搞到呢伤亡惨重。咁后来呢再进攻嘅时候一直持续咗好多人。喺隻九尾狐体力不支嘅时候，三浦界嘅两支箭呢就射中咗佢啦。咁上总界呢就攞长刀呢又斩咗佢嘅头落嚟。但係因为呢九尾狐嘅呢个怨气太大，咁佢死咗之后呢就变成咗一嚿好大嘅有毒嘅石头。咁佢嘅呢啲毒气呢亦都杀死咗附近好多嘅生物。咁呢一嚿呢就係著名嘅杀生石啦。咁好多高僧啦嚟搞咩超度啊都搞唔掂。咁就连呢个鸟羽天王死咗之后呢，呢啲毒呢仍然都係弥漫咗喺成个日本。咁直至到呢个元翁和尚嘅出现先至搞掂呢一嚿杀生石。咁打烂咗呢嚿杀生石之后呢，亦都飞到日本各地。咁呢嚟到呢度呢，九尾狐呢虽然啦同第一次大禹嘅老婆嘅时候一样啦，都係变成石头啦，但金锅呢就变成怨念极强嘅又有毒啦又邪嘅一嚿石啦，係咪？即係所以呢你话唉，我觉得呢你话你出现一啲迷惑皇帝嘅女人，咁你到底係赖个女人好啊定係你赖个皇帝好呢？我觉得你点赖你都唔好话赖佢隻九尾狐度啊，阴公关人哋鬼事咩？即係你睇返无论日本又好啦，印度又好啦，中国又好啦，佢嘅文化入面呢其实一路以嚟呢都係有九尾狐呢个形象嘅。咁但係呢从前期嘅好正面嘅形象呢去到后期呢都係一啲负面嘅形象。咁听完呢一集之后呢，你对九尾狐嘅认识呢係咪进咗一步呢？你又愿唔愿意为呢个九尾狐平反呢？我觉得佢真係好无辜嘅。无啦啦就从一个神兽变成咗隻妖魔。OK， 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係陈老师，得闲无事睇下古书，我哋下集再见。